去丢掉了我最喜欢的灰色风筝，折在我阳台所有的花。只是你一个人来来去去，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，这一边是都不能自由于，那一边是大太阳高挂的花。

是自理解像磨牙的呼吸，也许你的爱的心的冷一语又消气，只是我的手的眼的泪的看的哭都好痛。 Hello， 你听见了吗？

江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，即日起至26日，百泰黄金全场买十一克送一克，多买多送，年度感恩回馈，超多精彩活动，尽在三河珠宝城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欢迎回来，此刻给你带来一车厢好音乐的这个声音叫做夏天，希望你能够喜欢我。接下来为你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，叫做《没有如果》。这首歌表达了爱一个人就要没有理由，以及想爱就爱的恋爱态度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就是爱一个人不需要理由，想爱就要去爱，非常推崇这样的恋爱态度。在录制这首歌之前呢，梁静茹原本认为这首歌不适合她唱，因为歌曲当中有一段比较像 rap 的地方。梁静茹以前是很怕 rap 的，但是录完了整首歌曲，她觉得他自己真的变得很全面。你一起来听梁静茹带来《没有如果》。 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错过就故意，是不是会难过？如果我爱当借口，那是不是也真的？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以后，还剩什么还怕什么？牵起我的手，我不能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遇似，可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固执的我爱你。我想说，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 最后变成路过，我也不忍接受，错过错过不是错过错过错过，我比你更难过，我不会一错再错。 我曾说，如果人每天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失去我 Thank you. 思转一圈，想去牵感情线，偏偏天不遂人愿。如果不是匆匆的离别，怎会拼命想再见？可以留太艰险，不巧我们都沦陷。漫长的思念回荡在心间，像万语千言不停催我独上明天。多想念多想念你听不见，多少次想要就此生无可恋，别纠结。多少人多少人缠绕多少年，遇见你一刻才知初心不 都说天长地久，

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 欢迎回来，又到了夏天为你灌鸡汤的时刻。此刻端起手边的这碗鸡汤，一口干下。年龄越大越觉得跟谁在一起舒服我就和谁在一起，互不喜欢就不要勉强，已经过了那个你不喜欢我我也非要喜欢你的年纪，越来越没有精力去取悦别人。友谊是这样，爱情更是如此。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 小小的厨房，沙发，既然能在你走后变这么空荡，梦的结局的每个晚上，行车在往事里面流浪，情绪太满，我跟黑夜讲话，可是没有谁安慰回答。否认不了 I miss you， 奇妙的冲动难，最后的冲动让感情远走，被回忆淹浮云，迷失了方向，对爱情有着太多想象，才会怪对方让人失望，否认不了爱 miss you。 抵抗不了。

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，叫做《飞的理由》。她再次登上歌手的舞台的时候呢，让我对她有了新的认识。林忆莲不仅唱慢歌游刃有余，快歌劲舞同样是毫不含糊，她的声音依旧充满了热度和张力。一起来听到林忆莲带来《飞的理由》。 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风，我就有了飞的理由。心中累积的悲伤和快乐，你懂了，所以我自由。你不懂，所以我坠落。如果这个时候窗外有雨，我就有了思念借口。还能懂我飞行中双翅，你回应我靠近天头，你沉默，我成了经历。